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17号，也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什么只是一个简单的科普，却还要专门设立一个节日，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推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但无论怎么回答，我想知识和教育的意义都是其中的关键。我记得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写过一个寓言，大概讲的就是有一群囚犯从小被关在一个洞穴里，他们的脖颈和手脚都绑在柱子上，不能走动，不能转头，只能往前看投射在洞口墙壁上的影子。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只能看到那些影子，所以深深地相信这些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而当有一天有人挣脱了枷锁，有人走出了洞口，才发现，哎，怎么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了？以前看到的是虚影罢了。所以这个故事的隐喻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分不清虚幻和真实的，是因为教育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但其实我们都受过教育，不过，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疑问，对吧？而我们需要答案，所以我也觉得这正是科普的意义所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普，说一说你有多久没有被科普过了，你最近被科普刷新的认知是什么呢？ 在荒山的雪地里走六小时寻花，花一天去野外都忘了回家，家里200多种花草还沾着泥巴，偶尔也培养些草履虫喂给鱼虾。他出生在大城市，却整天想着要怎么往姥姥家跑，哪里有没见过的菜地和公路为何火车道。就在那个夏天，他抓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蝉，他问遍了一圈，这名字却没人能给他答案。长大后他丧失了科普，不被理解的现状他清楚，坐在枝桠的椅子上工作，可他像是找到了归属。他把严肃变成了玩，既把谣言都听得满，带着童年温馨的蝉，不做沉底的木头，举重若轻的船。别说我傻，太傻也罢，我会撒着春夏连接渺小伟大，戳破真假，击碎别叫的谎话，其实从没在怕，站着就不倒下。为了几百块的稿费开始了科普之路，他大去说自己俗，这奇迹却让他找到了归宿。开始研究做视频，研究怎么才能有趣兼顾深度，每篇文稿超越30几篇论文，从空白到有人开始关注。他爱去野外抓拍录音，自然百态不用布景，才明白等待才是要领。在这里经历的梦他这辈子不愿醒，他把生物做成手绘为更长久的科普准备，他记得每月的物业水费，也记下雪雀第一滴眼泪。铺天盖地的营销和不会科普，只是为了营招标，我们无理尝试非都全包掉，做着烧的是关心的狗屁膏药。还好有人在这里一直战斗到彻底，若能并肩在一起，等那天就把这歌再唱起。 别说我傻，太傻也罢，我会撒着春夏连接渺小伟大，戳破真假，击碎别叫的谎话，其实从没在怕，站着就不倒下，谁的灯塔 23岁，申请1400米，看到海底的景象。他说这不是征服，不是挑战，是对海深情的守望。在那海钻几身去了过去，那一口都热泪盈眶。他说我们不能再爱而忍让。从科学杂志到现在，才写上普及有多少的阻挠，国际上充斥着多少道貌岸然的指责和冷场。都说是吃力不讨好，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动摇？头发都白了，他的热爱却不见分毫。当深海里划天际去，最致命的吸引，多危险又沉溺，永远着迷，找寻现实的谜底，打破了愚昧的距离，用最原始的好奇，永不停息。 这首歌的名字叫《网络热门科普工作者鉴定》，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啊，是 B 站联合中国国家地理中科院啊和一位歌手共同创作的歌曲，写给 B 站上的几位科普的博主。而歌曲的这几个段落呢，也是分别描绘了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科普博主的真人真事。你会看到由小及大，包罗万象，其实满满的都是关于怎么讲科学的浪漫。对，我觉得这样讲一点也不为过，科学的浪漫。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面有一段说到83岁深潜1000多米看到海底的景象。他说这不是征服，不是挑战，是对大海的深情。在南海钻深井，升起了国旗，那一刻的热泪盈眶。他说我们不能再挨饿再忍让，这说的是汪品仙院士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熟悉汪老的故事哈，这是一个一生都在为海洋事业奋斗的人。今年6月份，已经83岁高龄的汪老还在 B 站开通了账号，通过这个账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海洋的知识。从科学杂志到现在赛先生，普及有多少阻挠，这是汪老走过的路，也是所有科学工作者、科普工作者走过的路。在今天全国科普日，我们真的要献给所有认真科普的这些朋友们，感谢他们让真实比谣言走得快一些。 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那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就是我，在共和国的星河里，那永远闪光的就是我。不需要你歌颂我，不渴望你报答我，我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祖国不会忘记。 我想对于那些为了科学事业、科学精神奋斗的人，祖国真的不会忘记他们。这首歌来自韩红，《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是创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而当时在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一位宣传处处长，他的名字叫张月潭，特别感慨于航天科技工作者的付出，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你会听得出来，韩红的这一版真的是更加的磅礴大气，同时因为又有很多很朴实很真挚的东西在里面，很触动人心，对吧？2021年，我们已经失去了21位院士，尤其是袁隆平院士的逝世，更是在全国都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和怀念。真的是那样，祖国不会忘记，我们更不会忘记。欢迎你依旧锁定 FM 974。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hero, I don't wanna be a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 everyone else. Your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while holding down a job to keep my girl around and maybe buy me some new strings and her a night out on the weekend. And we can win things, secrets from our American dreams. Baby needs some protection, but I'm a kid like everyone else. So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是一首好听的英文歌 Hero 英雄，这是美国独立民谣乐队 Family of Year 演唱的一首歌，同时也是电影少年时代当中的一首插曲。我印象很深，歌里面说让我去闯吧，我不想成为你的英雄，我不想成为一个大人物，只是想和其他人一样去奋斗。其实英雄在被称为英雄之前，他们的目标都不是成为英雄，而是完成自己的理想，是他们追逐理想的热血，以及他们最后为理想做出的努力和成果，才让他们最终成为了英雄。就像今天我们有三位经历了90天出差的三人组，带着我们的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的东风着力场的这三位英雄一样，他们在去到宇宙之前，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英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最终成为了我们的英雄。所以在今天我们在纪念这些为我们祖国做出伟大贡献的一些科学家、一些工作者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传扬着他们的一份精神，让我们致敬英雄，致敬科学家们。 跟着我将目光从平凡日常中挪开，抬头望向星辰大海，跟着我用科学把梦来装载，触摸天空和未来。辐射紫外，否定一台大统一理论是否存在，宇宙的谜底等你解开，实验总是失败，就再来，过程难免有意外，放松心态，然后在多年后会明白，灵感加汗水就是天才。跟着我将目光从平凡日常中挪开，抬头望向星辰大海，跟着我用科学把梦来装载，触摸天空和未来。跟着我把久违的书翻开来，别让热爱被时光掩埋，跟着我用知识将梦来承载，全世界都是我的舞台。失败可以重来，下次无需掩盖，热情永远澎湃，未来属于我们新的一代。不确定的未来一到来，薛定和耄耋加胎，生死半衰，多想猜就会有多难猜，上帝他到底知不知晒，光也无法逃开，引力在，幻想能穿越时空，比光更快，多年后黑洞照片出来，只可惜爱因斯坦已不在。跟着我将目光从平凡日常中挪开，满足好奇探索精彩，跟着我用科学把梦来装载，填补生活的空白。跟着我把久违的书翻开来，巨人的肩膀上你我同在，跟着我用知识将梦来承载，全世界都会是你的舞台。失败可以重来，下次无需掩盖，热情永远澎湃，一起创造我们的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这是一首以科学为主题的歌曲，对，是一个活动，我要是没记得错的话，应该叫做科学也很可爱的一场活动的主题歌。我们今天说科普，其实科学真的离我们很远吗？有人说是，因为科学家总是需要一些比如最尖端的研究设备啊，他们研究的一些问题我们往往可能也很难理解，但其实科学是很亲近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这本书叫做《北京自然笔记》，大概就是讲我们北京，它以一个这样的路线来展开啊，从西北线到北线，然后西南线，然后再到周边，大致就和北京的地形比较吻合。然后他说了北京很多的地形地貌，包括当中的一些植物的一些特点。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到了看植物这件事情，他说一般春天看芽叶，夏天是赏花朵，秋天观果实，对吧？但植物学家其实还是深入地下来观察植株的根系的。这个当中就有一组植物的图片，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有的根系呢是朝一个方向长，有的根系就像胡须一样特别的密，有的很稀疏，只有一两个主根。我后来就联想起身边发生过的真实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租住的那个地方呀，总是每隔两年就要重新铺一下路，但其实那儿很美，两旁的人行道就是一水的银杏，然后秋天一片银杏，银杏果一撒一地，树荫下有老人在弄着自己的孙子，邻里相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公共空间。但是就是这个人行道车行道都是坑洼不平，尤其是人行道，你好像几乎每过几天就能听说又有谁摔倒了一跤，甚至我有时候经常走那段路都能看到行人就那样直接摔倒了。后来在通过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啊，有一些植物的根系和我们路边的这样的状况，社区的状况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有一些树种的根很密，它横向生长，那时间一长呢，它的树冠也就越大，那根系也就越庞杂。比如说这种植物如果喜欢水的话，在遇到旱季如果给它浇水跟不上，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往上生长，那么原来很平整很光滑的地面就被挤压的给拱起来了，造成了一些坑洼。而且也是一些树干比较粗壮的枝叶茂盛的老树抵挡不住各种大风倒地的重要原因。所以你看科普有多重要，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对吗？中场前的最后一首歌，来一首高考的应援歌曲，名字叫《量子力学之歌》。提起来这个名字就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是吧？有多少人学过量子力学呢？有人说这首歌只是罗列了一些科学家和理论的名字，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但其实这首歌更希望展示的不是理论的公式，而是科学的魅力。科学的精神是什么？是追求真理的探索和努力。你听听看，科学也可以很浪漫的。 它终于一种灵力，这次而不可思议，让多少伟大名字一生结婚前梦醒。谁定了的毛道理，是活是死，普朗克公式打开潘多拉盒子，上帝不知投资，爱因斯坦不情之意，别去指挥上帝，波尔那声回应清晰，是量子论太过惊人才灵魂这战力，难道我理应过滤单词 Oh to beWhoa, whoa, whoa, what is true? 谁肯

界，遇见最美的季节，去寻找最渺小的特别，陪我冒险，看黎明之光照亮天边，飞过黑夜，去拥抱剩下的鲜艳，剩下的鲜艳，肩并着肩，连成那繁星点点，轰轰烈烈，写下诗篇 ，Fly away。 欢迎你依旧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依旧在陪我冒险。刚才的这一首歌来自王子异，这是动画电影《昆虫总动员二》当中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大家看过吗？是，就是用小昆虫大视角的大世界的这个视角，来让我们的孩子们既能够欣赏到影片当中那些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小昆虫们的生活细节，又能从中学到一些环保的知识，更加的关注我们的自然，关心我们的自然和其他的生命，从而热爱生命，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本书是他在有着很丰富科学知识积累的前提下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观察而写成的回忆录。他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了多彩的昆虫世界当中，看过的朋友就知道，很多时候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待昆虫，用很多很生动的文字给我们描绘了关于昆虫的各种小知识，而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你能感觉得出来他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后来呢，这本书也是成为了后来经典的科普书籍，对于昆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法布尔《昆虫记》 Song of Life。 I see the light this summer dawn, I am alive and I am This is the 听过天空的科学，我们来看看这片大地上属于自然生灵的科学。刚才的这首歌叫 Some of Life， 生命之歌，这是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当中的插曲，很多朋友很有印象，对不对？很亲切哈。这部纪录片是由中美两国联合拍摄的，由中国导演陆川执导的中国第一部 Nature Move 自然电影，讲述的是三个野生动物家庭的温暖小事，真的就是很温暖的故事。当中有栖息在四川竹林的大熊猫，有隐居在雪域高原的雪豹，还有是攀援在神农架的金丝猴。这些可爱的生灵在纪录片的画面里显得特别特别的美丽，你看过吗？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建议大家找来看一看《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里面的故事特别温馨，而且既有纪实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特别建议大家和孩子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里面找来这样一部记录自然的纪录片。科普不仅给我们讲述着自然科学的知识，也给我们讲述着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这一首。 春风拂门槛，古今岁月缓，文化源泉。夏商周中鼎春，宋元明清，书画书展。重游诗感性红天，映湖天一又一年，故宫日历国宝日度天天。看故宫巍峨庄严，山文武展中一次经典永流传，紫禁城历留百年，他走过美轮美奂来与我相见。 这首来自西音社的《故宫时光》，就像一部日历，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着紫禁城、故宫博物院600年的光阴轮转。说到故宫，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去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这是央视出品的一部文物修复类的纪录片，也是我们第一次在镜头下看到中国最为保密最为神秘的一个文物修复单位。那看过的朋友们都会感慨文物的珍贵，也会感慨文物修复师们的他们的气质和品格。其实那些带着历史痕迹的文物，每一件都有着生命和故事，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新见到这些精美的物件，都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匠人在故宫的角落里为我们修补， 匠人精神最可贵。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细水长流，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那些文物的美。接下来的这一首来自那英为国家宝藏献唱的主题歌《一眼千年》。 青翠翻满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我想每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守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这是一首歌手那英为国家宝藏献唱的主题歌，叫《一眼千年》。很多朋友很喜欢这样的作品，我想在其中他是唱出了宝藏的前世今生，唱出了那种千年回望的感觉。其实你也会感觉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被演绎了出来，那种岁月的沧桑，那种文物和现在我们之间的连接，那种国宝守护人和国宝的深情对望，我觉得每一件文物都好像是从悠远的历史长河当中向我们走来，给我们讲述中华文化的一种厚重，然后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唤起我们深层的自信。今天我们说科普，很多朋友也表达了对科普的感情和感觉，大家有多久没有被科普过了呢？欢乐咖啡时光说，一个科学家都培养不出来的教育。山外有山说，致敬中国航天员，欢迎航天英雄回家。是，还记得是6月7号出差的他们，在今天是顺利地返回了地球，返回到了东风着陆场。 在鬼出差的90多天，据说他们回来之后，聂海胜最想吃的是襄阳的牛杂面，刘伯明最想吃的是老家的紫菜油豆角，杨洪波最想吃的是西瓜。谢谢他们这一次的辛苦的科学探索。其实我觉得说起科普这件事情，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都会接触到。我还记得有一位朋友说科普是什么，科普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科普是牛顿定律发现了有今天的美好生活，这是东之梦说的。用户353805 EA 说，科普是用最美的眼睛去看世界，说得特别好。我觉得科普工作者就是用他们的内心，用他们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带我们去看世界。80后昨天刷视频被科普了一下缩写和一些有关于数字的暗语。老赵说，有一条微信最近让他目瞪口呆，一个4-5岁的小男孩说起物质结构是滔滔不绝，从分子原子到中子粒子，我都学不上来了。我们的科学普及真的很了不起。东一刻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起了一个网络的 APP， 开始了科普的日子，收获了非常多的知识。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世界终会让科学的光芒闪耀在每一个角落，好不好？最后也要提示一下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中秋节特别节目，我们同在一片月光下月光音乐会邀请到了很专业很实力的歌手亮相我们的双直播间。哎，这个双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刚刚全新投入使用的多媒体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共度佳节。我们要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大家在中秋节的当天呢，在家里在路上都可以实时的来收听收看，然后歌手郁可唯、飞儿乐团，包括周慧、姚琛、耿思翰等等歌手都会来加盟。9月21号下周二的晚上6点到8点，敬请期待。最后的这一支来自黄霄云、杨和苏带来的《星海启航》。我是刘慧，感谢您的收听。 飞向苍穹的远方，从不犹豫狂欢，山的云海你俯首，我仰头向往，胸怀使命自强，心切跨上故乡，带着骄傲向浩瀚的星海启航。 一种信念就会追寻那一个答案，一腔热血像无千言的梦点燃，无数的可能性在不停的召唤，带着我的赤子之心迈向到银河的浩瀚，追逐像捉襟就去航天者的浪漫，去征服无影宇宙在中国人的档案，要过明月问过青天黑白叠照，换敢做敢梦的我们勇敢迎接所有挑战。边也不停下归乡脚步，遥远的牵挂看你义无反顾的顽固着奔赴，拼搏着追逐，不向天问，只听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当你们万众瞩目，将梦同时先守护，空间站的首次入住只是征途的第一步，一将神话变成了现实也并不满足，你们平安归来时举国上下齐齐欢呼。 心切换。